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24集。 同一时间，事情被发到论坛上，其余九个府一起地震。于是这天晚上，九个府的魔域里全都呼啦啦地涌进了一群第一梯队的大佬，有人也有妖。领域的新人不明所以，猛地见到其他种族，差点以为他们要联手攻打魔族。诚心应援的玩家倒是知道缘由，但他们把主殿周围翻了一个底朝天，也没找到任何有关隐藏剧情的线索。人们爬过大藤树，到过湖中小岛，骚扰过 NPC， 甚至把广场上的雕像挨个摸了一遍，突然发现当事人不见了。 诶，谁看见十方俱灭了？ 第一个说他们在主殿的是谁啊？是不是骗人的呀？ 是我，当时好多人都看见了，不信你问呢。 会不会又进剧情里了？ 若犬善吠艾特十方俱灭。 大佬你人呢？ 焚天的帮主早已经知道人不在主殿了，因为他的手下一路跟着十方俱灭到了传送阵，又把人跟丢了，他不是很懂。 他不打隐藏剧情跑别处干什么去啊？ 小团体保持沉默，更加不懂了。当事人这时正在打本，他们调回34级只能重新升级，为了多得些经验，他们打的是十人本。二人找的野队队长是个老玩家，原本正端着姿态告诉新人们听话，猛地看见这两位过来，顿时一愣，听说他们想打本，抖着手把人加进了队伍里。方景行看了一眼成员名单， 你们想打快点，指挥我来行吗？ 队长有心卖他们面子。 行啊， 走吧。 等会儿，这才七个人， 够了。 一群人就这么进了本。队长知道他们名气大，但对实力存疑，结果进去便见他们火力全开往前推，当场就震惊了。几个新人更是大气不敢喘一下，乖乖听着指挥。刚把一号 boss 打死，频道又刷了屏，都在喊人。两位大佬没事人似的继续打怪，片刻后一条喇叭顶了上来。 可靠消息，他们在打副本。 打副本？打副本是什么操作？ 他们都快把主殿外的草地啃了，这两人竟然在打副本，隐藏剧情它不香吗？副本里队长也炸了。 谁往外传的消息？ 新人纷纷摇头，都说不是自己。 无所谓，快点打。 队长见状没再计较，在那位暗冥师的指挥下迅速推了 boss， 几人分完东西离开副本。江晨早已经被 AI 催促，便简单对方景行打声招呼，原地下线。 这就下了？真就为了打个本？ 一分钟后，刚刚爆料的人又上来了。 最新消息，十方俱灭下线睡觉了。 我搜了一下，他确实不在线了。 另外九个服的大佬都在等消息，他们翻遍了魔域主殿，什么都没发现，便有大佬提出主殿有刷新点，或许隐藏剧情的地点不在这里，只是他们恰好被扔了过来。这话说完没多久，他们就得知人家打本去了，猜测可能副本里报的东西对隐藏剧情有用，于是又是一轮讨论，等着那二人出来的新动作。然后他们就听说人家睡觉去了，九个服的大佬都炸了。 那可是隐藏剧情啊，你就打本睡觉。 这他妈还是个人？ 另一个呢？ 又打本去了。 什么锅配什么盖。 方景行这时站在副本里，被亲友团围了。亲友团今晚全部提前下播，找到他询问情况。是他打出来的，我得问他一次。 给个提示呗。 方景行思考两秒，首先运气不能太好。他琢磨着某人扔鞋的动机，比如钓鱼钓上了一个宝箱，从箱子里开出一只破鞋， 这是手黑到一定程度了，行吗？ 其次，你得怀疑这不是你的问题。 那能是谁的问题？ 谁知道呢？亲友团熟知他的尿性，一听便知问不出有用的东西，决定先等等消息。方景行这天没玩的12点早早下了，愉悦地睡了一觉，起床吃完饭上线和风影师会合，二人离开魔域到了流光河。方景行把昨天的鞋递给他，江晨接过来扔了下去，只见河面翻腾，眼熟的女孩又出来了，二人转身就跑，紧接着被大招一轰，再次回到主殿。好的一点，这次无论发现还是失败都没有公告了，他们推测可能只有第一次有，但以防万一还是江晨来扔鞋，毕竟上次公告是他的名字在前面，要是突然换成方景行，谁知道这混账系统会不会又来一轮死亡公告。二人练到35级继续去扔鞋，又被送回魔域，来回三次，他们终于弄清了女孩的攻击范围。二人站在岸边与女孩大眼瞪小眼，女孩冷哼一声，把鞋往地上一扔走了。方景行见她没有开口说别的，便知道避开攻击不会触发剧情，无奈地笑道，这个距离她打不着咱们，咱们也打不着她呀。 弓箭手可以， 但她够不着咱们，立刻就会走吗？ 对。 方景行摸摸下巴，或者是扔的东西不对。江晨想了想，掏出一枚铜币扔进河里，无事发生。他打开包袱，挑了点武器和装备扔下去，依然无事发生。沉默两秒，把衬衣脱了，因为他刚刚扔的全是其他职业的装备，封印师除了一双不要的鞋，他就没多余的了，只能脱身上穿的。他想试试是不是一定得是本职的东西才能让女孩出来。只见衬衣下水，女孩果然又现身了，她冲过来把衬衣扔给她，发现打不着他们，扭头就走。二人双眼一亮，这次她没说那句污染河水的台词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